说青涩最大初恋，如小雪落下海岸线，第五个季节某一天上演，我们又相遇的时间。你说空瓶是何许，骄傲的飞远，我栖息的夏天，听不见的宣言，重复过很多年，被危险的思念被季风吹远，吹远默念的侧脸，吹远鸣唱的诗篇。你骄傲的飞远，我栖息 你和我的夏天，风轻轻说着，七月的风懒懒的，连云都变热热的，不久后天闷闷的，一阵云后雨下过，哦耶耶耶，气温爬升到无法再忍受，索性闭上了双眼，让上下人轻轻贴着你胸口，听到心跳、哦、带乎我天气一样温度，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，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，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，也有腼腆的时候，夏天的风真暖，穿过耳朵，你和我的夏天，风轻轻说着，温柔懒懒的海风吹到高高的山峰，温的风山的风吹进了山峰，温柔懒懒的海风吹到高高的山峰，温的风山的风吹进了山峰，靠着山峰，风的风山的风吹成了山峰，为什么你不在，问山峰你会回来，场景两个人已一起散着步，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，听到心跳 对的选择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别管那些。

会变得平淡，甚至开始自我调侃，偶尔心头一酸，掀起一些波澜。雨天撑着的双人伞，路过最爱那家餐馆，借一半的习惯，没庆祝的圣诞。应该嘘寒问暖还是借口不谈，那些遗憾留在心底成为旧患。开始的清新交谈沦为平淡，谎言愚蠢，等不到你的晚安，全都早已习惯一个人孤单，心酸为难，也要假装自然，惨淡或灿烂，全与我无关。 反正我早习惯被你不在，一个人的空白假装释怀，自我感动是病态，我回头看是阴霾，不想要你离开变成 怎么了？说你怎么过？放不下的人是我。人多的时候就待在角落，就怕别人问起我。你们怎么了？你低着头，护着我，连抱怨都没有。跟我开始躲，从不对我说，不喜欢一个人生活。离开我以后，要我好好过，跑到绕巷子。都这个时候你还在意着，

也忘不了伪装，我从没受过伤，怎么会也回不到那故事里的第一章，一切都太煎熬，我快要受不了，我怎么做也做不好，眼闭上泪不停流淌，怎么解也解不掉你的身上那些回忆， 因为

想带你从吵闹到安宁，想带你从多云到专情，想要为你整理衬衣，为你到处收集诗句。又过了每晚给你人流奶的时间，床头还写着我们没看完的影片，离开后的时间你是否还失眠，仓库熬夜的我又明显黑了眼圈，你送的玩偶依然陪在身边，记忆逐渐浮现，从开始到终结又重演。 我想和你一起闯进森林，潜入海底，我想和你一起看日出到日落天际，我想和你穿过高岭位置和时间飞行，我想见你穿过教堂和人海拥抱你，我想和你 靠近你。 记，用尽余生的勇气，只为能靠近你，哪怕一厘米。 着逞强，对于爱情害怕触碰，放弃挣扎。你看着我眼睛，你记着我声音，无畏风雨，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。我只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底呀，不管是多远的远方，不要害怕，我在身旁。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底呀，就算不能在你身旁，也要奋力为你发光。也许有一天你不再记得我，关于我们之间所有的所有，没关系，只要你幸福就够。我只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底呀，不管是多远的远方，不要害怕，我在身旁。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底呀，就算不能在你身旁，也要奋力为你发 仿佛在揪着伤口，夜里单思的守候，眼泪在为你颤抖。想继续来证明这不是场游戏，却被抗拒，怎么都是多余，我如何面对自己？走进我生命，却又转身离去，爱不可能有一个人清醒，我 接受你的决定，希望你以后不会后悔没选择我，也相信你有更好的生活。我会在心里默默地为你而执着，毕竟我们也曾深爱过。这不是场游戏，却被抗拒，怎么都是多余，我如何面对自己、你走进我生命却又转身离去，爱不可能有一个人清醒，我接受你的决定、希望你以后会后悔没选择我，也相信你有更好的生活。我会在心里默默地为你而执着，毕竟我们也曾深爱过。 酒馆对我打了烊，子弹在我心。 了糖，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，遍体鳞伤还笑着原谅，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，承诺是小孩子说的话，你无关痛痒。 让我们有请王力宏战队洪雨蕾出战，欢迎洪雨蕾演唱《流星雨》。 让我们一起去看流星雨好吗？ 好。 小郎酒全国热销的小瓶白酒提醒您，下节更精彩。蒙牛灌一乳提醒您，精彩马上回来。增强免疫力，请喝灌一乳。蒙牛灌一乳提醒您，精彩继续。喝灌一乳，助力你心中的好声音。即日起购买灌一乳，扫描包装内二维码。 是不知我想要他想方法去表达，勇气你在哪？那么多路人甲阻挡不了我对你爱的想法，抛开那些虚浪漫的话，我只愿想为你把所有变忘融化，就这样一直走，我这一生中有每一个冬夏。 那一天遇见你，你的与众不同，像一个天使，难以忘记那个笑容。 你的出现是我唯一的心动，我心里对你的想念充满每一天。 滴答滴答，时间在转动，滴答滴答，我希望你懂。每当闭上眼，脑海都是有你的梦。 起风，越想住越感觉 I love you， 随着习惯像独角拥有有你的快乐、oh、 喜欢笑一起风，越想住越感觉 I love you， 每分每秒陪伴你的苦乐。 不知不觉我爱上了他，想方法去表达，勇气你在哪？ 是难以忘记那个笑容， 你的出现是我唯一的心动，我心里对你的想念充满每一天。 滴答滴答，时间在转动，滴答滴答，我希望你懂。每当闭上眼，脑海都是有你的梦。 一起欢笑一起疯，越想住越感觉 I love you， 随着习惯像独角拥有有你的快乐、oh、 一起欢笑一起疯，越想住越感觉 I love you， 每分每秒陪伴你的苦乐。 不知不觉我爱上了他，想方法去表达，勇气你在哪？ 就这样一直走，我这一生。 看到我的身边没有你，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。可当我站起身来，在房间里寻找你，留下的只有带着你味道的一封信。 就在昨天还一起看我们的照片，可现在让我感觉像烂剧里的主演。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？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？还想着创造你的宇宙，但现在已经被我清空。你让我整个人都冰冻，还怎么再次为你心动？为革命不是你的意愿，离开我开始新的起点。可能我还会对你贪恋，谁让你曾经为我疯癫？抱歉，不应该假装看不见。回想这几年，我们的爱犹如病变，天天在上演崩溃的情节。直到你选择不告而别，起码现在你留下的小熊还能陪着我入眠。如果不想为你疯癫，哪来曾幸福的画面？所以不会后悔遇见，虽然爱情还是病变。想，可能是怕我难过，所以忘了说再见。可怕的病变要康复需要时间，只是现在这房间还是有太多我们快乐的照片。 有天我睡醒，看到我的身边没有你，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。可当我站起身来，在房间里寻找你，留下的只有带着你遇到的一封信。 就在昨夜还一起看我们的照片，可现在让我感觉像烂剧里的主演。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？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？ 我不能够停止啊，这些年我对你的疯癫。还会戴上那条围巾吗？在每一个寒风刺骨的冬天，还有每次送你在回家的路上，不经意间又触碰你的手。我穿裙子眨眼睛望着你，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。 那条十字路口始终有你身上的气味，车水马龙过后的路灯下的身影又会是谁？他说我真的喜欢你，但是每次欲言又闭嘴。那是荒唐的男孩又笨拙了几岁。 有天我睡醒，看到我的身边没有你，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。 事情又发生在我身边，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？ 许世界就这样，我也还在路上，没有人能诉说。也许我只能沉默，眼泪湿润眼眶，可又不敢懦弱，低着头期待白昼，接受所有的嘲讽，迎着风拥抱彩虹，勇敢地向前走。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，打破一切恐惧，我能找到 狂，可又不敢懦弱，低着头期待白昼，接受所有的嘲讽，迎着风 窗外满地片片寒花，一瞬间永恒的时差，我在棉被里倾听大雪听沉默的声音，飘雪藏永恒的身影，雪树下等你，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，该向前走或者继续等，这冬夜里有百万个不确定，渐入深夜我期盼天明，云空的泪一如冰临接近了沉雪瓦坠，这一瞬间 就从来没 会等天会天会的荒唐，真的不想懂事说谎，爱情可被夸奖善良，黑夜竟从来没有如此漫长，像你煎熬要和我一样，千万不要只我孤独消亡，穿的洒脱还误会深情倔强，黑夜就从来没有这么感伤，究竟撕裂了灵魂跳动着心脏，我真不舍得用那寂寞过深戳破你以为的高明伎俩，黑夜竟从来没有如此漫长，像你煎熬要和我一样，千万不要只我孤独消亡，装的洒脱还误会深情倔强，黑夜就从来没有这么感伤，究竟撕裂了灵魂跳动着心脏，我真不舍得用那寂寞过深戳破你以为的高明伎俩， 长大以后，我只能奔跑。 手搭在你大手，轻轻的感觉，原来你也有温柔，让人难忘记的尽头。是你说你喜欢了我，脸红的时候，你大手紧紧握着我小手，笨拙的动作显出有几分害羞，是否我们沉默太久？到现在还找不到一个开口的理由，但身后的所有伤感情歌已成就，故事的最后若能相守，就让掌纹在时间里慢慢的变皱、哦、我决定爱你，在任何时候我的真心会让你全部拥有，分享过的邂逅在风中远走，重复的旋律我懂就已经足够，我决定爱你黑夜和白昼，为了你我会慢慢变得成熟，就算这路再陡，就算没尽头，我陪着你走，只有小小的要求，别让我泪决定爱你黑夜和

是被他长大后才发现只是个笑话。不害怕可以吗？我对自己回答，回应却只是沙哑。嘲笑的人啊，我学做个哑巴，恐惧不断放大那一瞬的挣扎。善良的人啊，请继续前行吧，路是自己走的，感动不是要来的。我已孤独被容，不惧怕，不过就是幸福来的晚一些。能不能别说再见，我们可以走很远。约定好的明天，你会不会出现？我已孤独被容，怕什么？灰姑娘收起脚印，拨进整点。我知道成长很痛，但至少还有感动。尽全身上冒险，以为真心 never give up。只是个笑话，不害怕可以吗？我对自己回答，回应却只是沙哑。嘲笑的人啊，我学做个哑巴，恐惧不断放大那一瞬的挣扎。善良的人啊，请继续前行吧，路是自己走的，感动不是要来的。我已孤独被容，不惧怕，不过就是幸福来的晚一些。能不能别说再见，我们可以走很远。约定好的明天，你会不会出现？我已孤独被容，怕什么？灰姑娘收起脚印，拨进整片。我知道成长很痛，但至少还有感动。尽全身上冒险，以为真心 never give up。 我已孤独被容，不惧怕，不过就是幸福来的晚。能不能别说再见，我们可以走很远。约定好的明天，你会不会出现？我已孤独被容，怕什么？灰姑娘收起脚印，拨进整点。我知道成长很痛，但至少还有感动。全身上冒险，以为真心 never give up。 我累了，就紧紧锁住情绪，不再放任它堆积。我痛了，就紧紧屏住呼吸，不给想念留余地。只是下雨时会委屈，只是想起你会哭泣。没关系，真没关系。我终于学会一个人弹琴，只是弹琴没用力。我终于学会一个人做梦，只是做梦没有你。 我依旧像从前粗心，时常会忘记生奇迹，却始终忘不掉你看我的眼睛。 穿过了熙攘的人海，想找谁能把你取代，复制你曾给过我的那种宠爱，掏空了回忆的脑袋，寂寞却狠狠扑过来，措手不及，无法躲开。我承认是我太依赖，像个不懂事的小孩，挥霍掉我们的未来才醒过来。我承认后悔了伤害，抛开你的好我的坏，直到如今学会忍耐。像从前粗心，时常会忘记新奇迹，却始终忘不掉你看我的眼睛。穿过了熙攘的人海，想找谁能把你取代，复制你曾给过我的那种宠爱，掏空了脑海，寂寞却狠狠扑过来，措手不及，无法躲开。我承认是我太依赖，像个不懂事的小孩，挥霍掉我们的未来才醒过来。我承认后悔了伤害，抛开你的好我的坏，直到如今学会忍耐你不在。 就不能做朋友，为什么你要远走，难道这就是你分手的借口。 如果让你重新来过，你会不会爱我，爱情让人拥有快乐，也会带来折磨。曾经和你一起走过传说中的爱河，

静的像是在争吵，结果不像上次那么好。有些美好适合转移下个主角，理解比适合更重要。带走那件外套，顺便带走你的味道，好吗？忘了就好，我也懒得换掉。也许幸福还没到我们的怀抱，经历过苦涩也不算早。有些好感当作是错觉的引导，都别怪彼此的不好。说过那一些话，就别再埋怨没做到，为对方多祈祷，彼此幸福就好。披着各自的骄傲，就不要再打扰，别把人生的剧本写得那么苦恼，把孤独当作自由，跟着风去寻找，别把它当作儿需要。披着各自的自豪，优雅的去微笑，别再让所有珍惜都失去才知晓，我们关系越飘渺，其实那样就最好。幸福还没到我们的怀抱，经历过苦涩也不算早。有些好感当作是错觉的引导，都别怪彼此的不好。说过那一些话，就别再埋怨没做到，为对方多祈祷，彼此幸福就好。 风雨

再精彩都厌旧，你又看着日落，晒干的过错又哭湿了，离开反复逗留，浇灌的花当作借口，又笑了，痛暂时转移了，距离也在左右，却感觉像更远了，不再去争谁爱的错，沉默代替所有，因为都懂不再联络，这次我们都懂了，这是最好的结果，很安静的午后适合多加思索，想不透脸上挂的难过究竟为了什么，是不是我又在生气发作，这次是真的懂了，再无任何的瓜葛，我们终于做出 捆绑我的自由。

你说会永远陪你，我想要对你说，想要对你说我有多爱你，想要对你说我有多想你，想要对你说的一字一句都刻在我心里、yeah、想要对你说的天长地久，想要对你说的海誓山盟，想要对你说会永远陪你，我想要对你说。

想戒掉一个人的生活变得浮躁，其实你真的重要，依旧敷衍着傻笑，听一起听的歌，看一本小说，这样 他是比较重要，我都明白，心中也曾 望祈祷，还是习惯你对我所有的好，我们的暧昧是有点潦草，喜欢你上扬的嘴角就像是一瓶毒药，我明白其实没有解药， 留下我一个人独自宿醉。 沉默，要怎么学会习惯寂寞？你说跟我快乐，失去的也值得。要怎么写完这首歌？不想再尝试些什么，我会努力学着慢慢一个人过。我学着习惯去了解寂寞，也尝试一个人去暖被窝。都怪我太笨拙，为你开门的灯都忘记关了。都怪我学不会你的幽默，可能是我太自私的结果。就让时间 陪着我 真的很可笑，你从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，就让我独自蜷缩在街角。你对他多好，我不想看到，我只能哭着奔跑。 你从不知道我因为你而煎熬，心碎过的每分每一秒。你从不知道我因为你而燃烧，你对我多么重要。 我看到你和他站在街角，他在你的怀中开怀大笑。我的希望是我看错了，可是你却沉默了。你和他说着同样的情话，说着要一起白头偕老。你的太多事我都不知道，觉得自己真的很可笑。你从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，就让我独自蜷缩在街角。你对他多好，我不想看到，我只能哭着奔跑。 你从不知道我因为你而煎熬，心碎过的每分每一秒。你从不知道我因为你而燃烧，你对我多么重要。 你从不知道我因为 惩罚。 心却多么痛啊。虽然知道爱都有翅膀，因为太所以会原谅，七月过心也像冰释放。